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共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Name's Bond, James Bond. 我穿着英伦风在贝克街游荡，下雨天别忘了带雨伞，小心被流放。在泰晤士的河边尽情声悠扬，远处传来的钟声顺着河水飘荡。我弯身走进酒吧，去点了黑暗料理，看见卷福德斯蹲坐在那里，他们都穿风衣带猎鹿帽，微笑的嘴角都排列在他们眼中，嗅到那味道。 香气的氛围围绕，夜莺的微妙微笑，电影中的画面载着一个的味道。 你会发现以前所闻所见真的不多， 我复活热不落， 听我讲这里故事有太多太多， 我复活热不落， 你会发现和以前所闻所见真的不同， 我复活热不落， 听我讲这里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在英国学习、工作、生活需要自己来处理点点滴滴，那么需要什么样的必备技能呢？你认为最重要的三种技能又分别是什么呢？三位主持人分别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们一致认为做饭是最重要的技能之一。另外，英国本地超市、中国超市、印度超市、阿拉伯人超市又分别有什么特色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欢迎收听《辅国日不落》，我是你们的朋友旭佳。今天呢，依然还是大江和任泉和我们相约在节目当中。那还是请两位朋友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是大江。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泉。 哎，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个比较难、比较这个泛一点的这个话题哈。我们要说的就是，在英国生存的话，有哪些必备技能呢？这是一个问答题。那节目一开始抛出这个问题呢，我就想问一下大江和任泉，如果是让你们要列出三条在英国生存的这个必要技能的话，你们会选择哪三条？ 嗯，对我来说呢，就第一个是看病，然后民以食为天，第二个就是做饭，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学生在这边 大部分还是不会买房，所以就是租房问题，这三个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技能。 嗯，那大江呢？ 对我来说可能第一是做饭，就解决这个吃饭的问题。 嗯， 第二个呢，我觉得是交通，主要是开车的问题。 嗯， 第三个问题是银行的事务 banking。 嗯，那如果是就我个人来说的话呢，我觉得第一个比较重要的是这个做饭排第一，第二个是交流的技能，第三个就是打扫卫生的技能。哎，那么我们三个说了之后都有共同点，都认为做饭很重要哈。看来这是民以食为天，一定要吃饭。首先说一下在英国为什么做饭重要，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说，第一是你没有这样强大的经济实力每顿都在外面吃，因为虽然说在国内的时候还真的不开火不做饭，但是就觉得在外面吃还吃的挺可口，也挺方便。比如单位有食堂，或者家附近有小餐馆，吃一顿饭也就十多块钱吧。但是现在在英国吃饭的话，随随便便怎么也得10磅左右。嗯，那想问一下你们两位，认为做饭很重要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我们之前有一期节目是当时聊过，当时来上学的时候大家一来都不会做饭，普遍的。 嗯，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男生就变得普遍做饭做得特别好，然后女生的进步呢就没有那么的明显。所以我们当时总结呢，就是男生啊，这个对吃要求还是比较高，他得正儿八经的好好做顿红烧肉之类的来好好吃。 嗯，那人权呢？ 我觉得我们对于我们留学生来说，我觉得我们还在长身体，所以说一天如像尤其是男生吃的就很多，如果而且你不可能就是一饿你就出去买东西吃或者在餐厅吃，所以我觉得自己掌握做饭技能是很关键的，而且最关键的是我觉得做的一手好菜也许还可以交到一个女朋友，也是一个技能之一，所以我觉得做饭对年轻来说还是很关键的。 这是一个好的 point。 没错，那说到这个做饭的话呢，尤其很多朋友其实多多少少都会做一点，但比如说像我就是特别懒的人，不爱做饭。嗯，但是你要让我做的话呢，就照着这个菜谱菜单也还是可以做的。那想问一下两位哈，在英国生活之后，你们现在最拿手做的菜是什么菜呢？ 因为我是国内是西安的，所以我们那边北方就吃面吃比较多，我最拿手就是面跟饺子。 你会自己从擀面？ 对，我们过年就是今年过年大年三十就是大家一起和面做馅，然后包饺子吃的。 啊，是吗？ 对，我们包了猪肉白菜跟玉米韭菜。 所以你一个人就负责了包饺子？ 就是我们是分工，我负责的是包饺子，因为他们不会包，他们有一些女生负责擀面，然后有些负责和馅，我负责包饺子这样。 那你包出来之后造型如何呢？ 造型不错，我发了朋友圈，还可以。 是你在家的时候，你爸爸妈妈就会让你要去？ 对，因为我们那边过年大年初一，大家一家人都会在一起包饺子吃，就是比较是传统类似于。 对，就过去是在家里就大家一块相聚嘛，现在留学之后已经成了这个社交利器了。 对，也挺热闹，挺好的。 嗯，那大江最拿手的菜呢？ 哎呦，那可太多了。 说的我们应该去你家做客了。 我以前才来上学的时候，那就基本上是不会做饭，然后打着国际长途电话问我妈，这个炒菜是先放哪个再放哪个，这样一步一步做出来，到现在基本上自己谈不上多好吃吧，至少说请人吃饭做一桌菜还是可以做出来的。 嗯嗯，所以我们都期待着听者有份。但说到其实在这边做饭的人，我是特别懒的人，就做的话其实都会做，比如说这样的食谱就会做，我还曾经做过这个泡椒凤爪，然后呢还经常吃的就是西红柿炒鸡蛋了。前两天吃了两个菜，一个是西红柿炒鸡蛋，一个是西红柿鸡蛋汤就白米饭，或者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觉得就透露给大家比较方便的，就是可以去这个中国超市里面买那个火锅底料，然后呢把它分成很多份，可以分不同次来煮嘛。 我朋友说你这不是麻辣烫吗？但我觉得特别方便，就把那些食材都切好以后全往锅里一扔，然后味道也还不错，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懒人做饭的方法吧。 对，这边的如果是刚来英国的朋友啊，那首先要解决的一个就是原材料的问题。 嗯， 这个大部分的食材呢在英国本地的超市里面都能够买到，然后一些买不到的一些调料啊，什么花椒啊，等等这些酱油醋啊，这些呢就可以到附近的中国超市去买一些。我个人比较偏好就是能在英国本地超市买到的东西呢尽可能在这边买到，因为它毕竟我觉得会更新鲜一些，品质也会更加有保障一些，但是有些东西还是必须要在中国超市去买啊。 对，哎，其实说到这儿哈，我会觉得说我去一些英国的超市，比如从蔬菜的角度或者食物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有时候选择面还是有点窄，比如蔬菜选择的种类其实就不像中国超市或者印度超市那么多。然后呢，还有一个，你有没有发现在英国这边这个肉的烹饪方法要特别讲究，和国内有点不太一样。 嗯， 因为这个英国的无论是猪肉牛肉羊肉它都不放血，所以我刚到英国来买肉烹饪的时候，我觉得怎么这么大的膻味儿呀。 它是该有味儿的东西 全都有味儿， 没味儿然后不该有味儿的东西呢有味儿。比如说这个你在这儿买的这个猪肉，它猪肉是最明显的，所以呢一般要么就是你焯水的时候多焯2道，然后要么就是在做之前先在水里稍微泡一会儿，让它血流掉。然后呢有些东西像鸡肉呢，这边的鸡都是那种饲料养出来的鸡，它的鸡味儿又很淡。反而我觉得英国的牛羊肉还不错。那你看那些牛羊都是在那牧场里面晒着太阳吃的草长大的。 对对对，而且呢我觉得在英国这边其实因为有不同国家的人居住在这里，那除了可以去英国本地超市，那比如说中国人会经常去中国超市购买之外，其实还买一些食物的时候可以去比如说印度超市。印度超市他们这个食材食料的话呢也还是挺丰富的。 对，印度超市有很多像很多调料，像什么辣椒粉啊，什么孜然粉啊，他们那儿卖的都品质又好， 品质好， 而且价格也不高。一些蔬菜像英国超市买不到的，像或者说卖的很贵，像那白萝卜在那个 Tesco 一小根卖的很贵，然后你到印度超市可能一磅两根那种大白萝卜。 对对对，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普格日不落，普格日不落。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妈妈，为什么美国叫米国？ 因为他们爱吃米。 妈妈，为什么日本叫岛国？ 因为日本是一个小岛。 妈妈，那为什么英国叫辅国？ 因为 辅国日不落， 辅国日不落 就要那份朦胧。 在英国学习生活的过程中，大多数人的厨艺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从中餐、西餐、韩国菜等越来越精通。另外，海外生活的一个技能就是打扫卫生，这其中又有什么门道呢？听听三位主持人怎么说。 然后包 括如果是像大疆和如果人群喜欢吃牛羊肉的话，我觉得可以去一些这个阿拉伯人的超市里面，他的牛羊肉也会卖得很好。 嗯， 对，它的品质也是不错的。 我倒没去过阿拉伯超市，但是我们家附近有一个那种当地的那种肉铺， 嗯， 就是很传统的那种叫什么 butcher shop 啊，对，就是卖肉的。 对，然后你可以你去那儿、去那儿去订一些或者买一些你在超市里面那种标准化产品里面不容易找到的，比如说什么牛腱子肉啊， 嗯， 什么猪蹄呀、等等这些相对冷门一点的。 像我们家附近还有什么呢？就还有波兰人的超市。那波兰的小超市有一大特点，什么香肠特别多，所以说去那边购买香肠也是特别方便，可能大概有20多种香肠，所以都可以任你去购选择。还可以尝一下波兰当地的饺子，比如饺子里面放的是那种甜甜的馅儿，然后会觉得哎挺有意思， 我吃过， 可以品尝一下不同国家的美食。 对，那甜饺子我还买来，以为是这个跟我们的饺子差不多，然后弄点倒点醋，倒点放点辣椒油，准备蘸着吃的，结果一咬开里头是出来了甜的，还有 cheese。 没错，他们是要蘸那个cream 来吃的，就是蘸那个。 好腻， 吃挺腻的。没错， 我说起这个在这边吃饭呢，我应该经历了三个过程。一个过程呢就是刚来，哎呦，我发现这个自己又不太会做，然后呢就出去吃或者买一些现成的超市的半成品，这样买来做。哎呀，就发现就刚来就不合口味啊，吃的也不知道买的是什么口味，就经常各种的好的 surprise 或者是不好的 surprise 都有。然后呢第二个阶段呢就开始自己被逼着自己开始学做饭，然后自己给自己做着吃。第三个步骤呢，等自己把这个温饱问题基本上解决以后呢，就开始更有信心的出去尝试一些各种新的各个国家的英国本地的，以及像中东的、非洲的、美洲的一些各种不同的食物，就可以去尝试一下。大概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没错，其实现在也会跟朋友来学一下西餐的烹饪方法。那其实看到朋友做西餐就很方便，比如在英国他有烤箱烤炉嘛，然后我就看朋友做一个大菜，还算大菜了，就是他就去超市买那种小羊排，然后清洗干净之后他就撒点海盐，再去超市里买那个 rosemary， 就 rosemary 就是这种香料的香草，然后放在烤箱里烤个15分钟好了。 对， 然后他再放一个头盘，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用那个，他也是超市买的那种半成品，就那种火腿片儿，就是那种非常薄的那种，然后他把那个伊丽莎白，我们叫那伊丽莎白那瓜切成好几份儿，然后在那瓜上搭上一片这个肉，就是前菜了，前菜主菜有了，那最后再来一个甜点，就再拌一个什么水果沙拉，就可以宴请10个朋友。我觉得这样的烹饪方法很好，又快捷又方便又简单，大家吃的还很健康。 对，西餐的做法整体来说比没有中餐那么复杂。中餐你看前面从你切菜做一个菜做一个回锅肉，你得备5-6种这个原材料。 对， 西餐相对来说它的整个做的会简单一些。这样在可以和中餐一起作为一种调剂。 没错，看一下就在英国这边生存之后啊，都从刚开始不会做或者不做，到现在说着各国食物都是头头是道，这是生活磨练出来的技能啊。那刚才说的是这个在英国生存，我们都认为非常重要的技能就是烹饪技能。那下面一个呢？ 吃完了以后怎么收拾啊？ 没错， 居家的搞卫生的问题。 打扫卫生，非常不幸，我一直都是和这个非常爱干净的房东住一块儿，就我住的每个房子房东都极度爱干净，所以呢也要求我必须是要特别爱干净整洁的人，所以我们家还有规定，就是每个星期大家要轮流打扫卫生大扫除，然后从厨房客厅然后公共区域吧。像我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会纠正我，然后因为以前在国内也不会打扫卫生，因为请清洁工很便宜，到这边之后才发现 就是每一种喷雾剂都有它明确的说法和讲究。然后我还记得有时候可能会偷懒，我就用那种烹饪表面的，然后去清洁这个灶台，然后我的房东就说你这样做不对，然后就教我一定要用怎么怎么样，专门是打扫这个灶台的这个喷雾器去清洁它。然后比如说清洁卫生间的这个清洁剂的话呢，还要两种混合起来用。那我的房东或者我的室友要求特别高，他们一定要闻到有那种香味儿，他会觉得 OK 你是打扫了的，如果是没有香味的话不行，他们一定要让你再次打扫。然后比如说你去清洁这个浴缸，比如说有时候可能会粗心一点点就没有看见这个浴缸的这个棱，要去用磨砂给它磨砂掉。但是我的室友他们也会要求我说你这地方你看它干得很快，就说明你没有去很认真的去用那个磨砂的东西去磨砂它。我觉得哇塞，来英国一大学习技能对于我个人来说就是每一种都特别专业，我觉得特别好。你知道为什么吗？去年出差去美国，然后因为我们在美国那边拍节目住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呢三个同事住一块儿，三个人也分工，比如总导演哎出钱买食材买这个买那，他不会动手打扫，那我们就来打扫啦。比如另外一个同事特别会烹饪，那我就来负责打扫卫生。那我一去超市就知道哎这个地方脏了要买一个这个可以打扫得很干净，那个地方不干净要买那个能够一定能够清洁得非常的迅猛。所以我觉得也是对于我来说一个非常好的生活和磨练的技能吧。 那看来以后这个碰到什么顽固污渍就来请教你了。 全是我的同屋坏我房东教的，以前都不知道这么多讲究，现在发现讲究可真的非常多。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是十八岁的青春， 我们的十八岁 I want nothing 要汹涌别皱， 还是23岁的酒局下半， 酒局下半转啊转，我把帽子反戴还在期待逆转，青春像是一场棒球比赛，三人出 是睡在上铺的兄弟，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无声无息的你， 还是身边的佛系少女， 不再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心悸，幻想和你聊什么样的话题，不着痕迹透露会惊讶的秘密。 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982青春联盟与您相约，精彩梦想无限可能。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恋人并肩傻傻看夕阳，阳光你为我敞开的天窗，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一寸能许一个愿望， 冬天挑灯夜读， 看蓝蓝的天空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和你环游四季的爱超精彩，只想要

在英国的学习、生活、工作与钱密不可分，银行也是我们每个人到英国生活之后一定要去的地方。在这里办理银行卡、存钱、取钱等事务。英国一大特色是不少地方不能使用现金。英国的银行管理系统有什么特色？个人的信誉又会有什么影响？在英国看病又有什么讲究呢？在英国生活一定要注意哪些方面，以避免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那我知道大江还有一个技能要和大家一定要强调一下，就是 banking 这方面，对不对？ 啊，对，就说在英国生活啊，我以前在国内没太意识到这一点，到英国之后我发现这个银行的事务，就所谓 banking 这块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在英国的这种财务系统啊是非常的严密，很多的这种交易啊是不允许用现金的，或者说就基本上就没有人会用现金来做。绝大部分的除了你一些日常的购物之外，其他的包括租房、买个手机、签个手机的合同，或者去办个什么事情，基本上都会要求只要在网上支付。所以呢到英国，如果要在英国长期生活，有一个好的银行的管理系统是很重要的。在英国呢一般会来了以后开一个借记卡的账户，现金账户 debit card， 然后呢有的人会办一个 credit card 信用卡。那有了信用卡之后呢，那一定要做好自己的计划，因为你这个如果逾期不还钱的话，在英国它的这个个人征信的体系是非常非常细致和严密的。一个你不要想着哎我过几天走了，离开这个国家了，那我这个剩下钱不还了怎么办？他会一直留着你，除非你以后再不到这个国家来，不然的话你这个记录永远都会留着。以后你发现如果重新回到英国，你想办张信用卡，或者你想签一个手机的合同，你想去租个房子，其实他们在决定跟你签约之前，这些供应商包括主要房屋中介，他们其实都会通过第三方的这种个人征信公司去对你的信用等级做一个评估。如果发现你过去曾经有不良的记录的话，他通常就会拒绝你的要求。 没错，大家刚才说这个只是银行系统，但我可能还想补充一点，我突然想到一点，就是说在英国这边个人的这个信誉记录相当清晰，清晰到就是说你去坐地铁你有没有刷卡他都能记录。你知道我怎么发现的吗？因为有一个朋友他就坐地铁就从他们家刷了卡才能进去嘛，然后他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拿了东西，因为他想拿东西只出来大概一秒钟，拿东西就继续就坐地铁又回去了，他就没有在那个到达站的地方去刷卡。然后呢他就回到他家的那个站，然后他就想看一下卡的记录，然后卡上就明确的写着几点到几点你从哪里出发，但是你到目的地的时候你没有刷卡，那现在你返回到这个地方来了， OK 你是刷了卡的。然后他就让他觉得非常的惊异，就说哇这个记录全部都有。然后可能还曾经看过更加严重一点的，就是有可能是英国还是美国的女孩，她当时逃票吧，就是交通票她没有买，那么就这可能有一次还是两次或者三次记录，她去找工作的时候那个公司可能就找了第三方的那个信用公司去查她，后来人事经理就说对不起我们不能雇佣你，就是因为你有三次逃票的记录。他们觉得如果是一次那还好，那么就是说你可能不知道这个国家的情况，但如果你已经出现两次或者三次的这个情况的时候，你是明知故犯，所以我们对你的信誉有了很大的怀疑。所以我觉得哇，就连这个交通卡都能够被查出来，我突然觉得就是让人觉得很让自己做的 事情一定要非常的小心。 对，所以再提醒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在英国，因为它是一个英国，你想它的面积就跟中国的一个省那么大，还不是大省啊，人口呢也就那么几千万人，它的整个国家的这个管理系统啊，其实是已经是制定的非常的严密，所以在这个在英国生活，一定不要抱侥幸心理。如果你不小心犯了一个错误，或者是有时候不大意了，做了一些可能违反规定的事情，一定不要试图去撒谎或者怎么样，就尽可能的去承认。如果有调查到的话，一定马上老老实实的去补交钱也好，去承认错误也好，一定不要抱侥幸心理。 没错。哎，那刚才说到是这个银行包括信誉体系的，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些信息和这个个人的一些技能吧。那我还想问一下两位，你们觉得还有哪些是非常重要的？ 我这边还有一个小补充，就是像大江老师刚说到那个，就是那个车，然后我现在这边刚又说到那个，我们开年轻人开轰趴，既然开轰趴，我觉得就会有一个健康的风险，所以我现在要说一下这个看病的技能。说起来看病，在国内我们这些就是怎么讲，就是无产阶级类的学生，在国内其实没有太担心过这个问题，因为在国内一般我们生病其实是有家长带我们去看，所以我们可能在家里都是被家里人捧着的或者是关心着的，所以我们自己可能没有太意识到，但来到这边之后我们就是一个人，甚至你还得去照顾你身边的同学跟朋友，所以这个技能是很关键。你像上次我们就是开轰趴时候，有个两个男生喝了大醉，然后他们两个就互相产生了一些口角，然后就产生了一些就是彼此伤害了一下，然后就流了很多血，然后当时呢他们就不存在两个技能，一个是大江老师所说的开车技能，他们没有车也不会开，所以我就只能给他们叫出租，另外第二个技能就是另外一个老师所说的沟通技能，他们的英语也相当的差，所以我就拥有这两个技能的我就代替他们展示第三个技能看病的技能，就立马叫了辆 taxi 然后跟他们一起去医院。然而这时呢我们三个都没有第三个技能，就是这个医疗技能，我们当时都没有所办所谓的那个 NHS， 就是相当于这边的医疗保险的一个东西，我们需要办理这个，你等于是有一个证明给这边的医院，这边医院就会很快速的将你纳入他们的系统，然后把你们放到他们那个患者的 waiting list 里面。但是我们当时是因为没有，所以我当时就需要现给他们填两张那种两页的那种表格，然后那个表格上面全部都是他们中国的家庭信息，再加上他们当时酩酊大醉，我还得就是把他们弄醒再问他们信息，就是非常的具体，而且有时候我想这是国内信息，我想着糊弄一下，结果他们还不行，就是我写的那种中文可能不太拼音不太清晰，他们说你必须把它写清晰，我想说哦，你们又不知道我写清晰干嘛，他们说不行，这就得写清晰，因为你们没有那个证明，医疗证明，我想说好吧，结果前前后后他们的血都干了，前后耽误了两三个小时，他们在那边排队，正常来讲如果我们有这个东西半个小时就进去，结果我当时给他们表填了两个小时我们最后才进去，所以我觉得这个还好他们没有什么大事故，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事情技能都准备妥当，我们自己身体健健康康，我们自己出来闯荡，父母也会很放心，所以这几个技能我们觉得我们还是都要掌握的比较好。 其实说到这医院哈，谁都不希望去医院， 对， 但确实比如说因为你们作为留学生来的话，你们其实是已经付了这个钱的， 对， 你们付了这个 GP 的这个钱，一年两百磅，你们要使用，然后你们就把它，可能是当时也为了偷懒，觉得自己身体好不会生病吧，可能就没有去注册，其实我来了也是来了一段时间，后来也发现自己没有注册 GP 了，在跟朋友聊天，有朋友是医生嘛，就说你一定要注册，他不怕万一，就怕一万。他是进，而且这个 GP 都是免费的功能， 怕一万就怕万 一，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对，不怕万一就怕万一，然后，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然后呢，而且他说你是付了这个费用的呀，你应该享受你该有的权利呀，因为我会发现，因为我朋友去看过急诊哈，这个。如果是有 GP 的话免费，尽管可能会排队长一点，但如果你没有 GP 的话很不方便，他首先不让你看，很多病他不让你看，要你看急诊挂个号就得 150或者200磅，而且其他什么都没有。 所以如果是大家才来英国的话，除了强制性的马上到警察局去注册之外，接下来一定要马上去找当地的 GP 去登记你个人的医疗的信息，这样的话在出现一些意外情况或者紧急情况的时候，你才能够得到快速及时的治疗。 没错，而且注册 GP 之后呢，它好像有很多免费的检查。就会 给你打些疫苗。 对，免费检查，还有呢疫苗，包括如果是有学生的话，你有 GP， 你想矫正牙齿，那你是可以享受学生价格的，会帮你省很大的钱，很多钱。所以说其实今天可能我们给大家就说了我们在英国生活当中必要的一些技能，但是我会觉得要说的内容还特别多，我们每一个单项都可以拿出来再和大家分享完整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听了我们节目之后呢，如果是你即将到英国来学习或者生活的话呢，也能够有所帮助。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 好，拜拜。 拜拜。 感谢各位好朋友收听《辅国日不落》，本期节目由英国生活技能哪家强俱乐部赞助播出。希望本期节目能够让各位听众了解真实的英国生活的方方面面。编辑会说流利韩语的中国妹子 Lenka， 制作音频界的超级单肩奶爸台子。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看夕阳，阳光，你为我敞开的天窗， 秋天， 一段日光 牵着手， 在手心散， 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一寸能许一个愿望。 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和你环游四季的爱超精彩，只想要简简单单快乐， 四季更替， 温暖每个现在， 真情不变。留住每一寸光阴。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啥意思？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狐狸，